坚持和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方法。我是 Jason 陈柏宇，坚持收听988。 以下是另一个都是发生在日本的故事，有生命的布娃娃。日本就流传着很多奇闻怪事，但是这个是一个连科学家都没办法解释的现象。日本各地都会有供奉人形娃娃的传统习俗，有一间寺庙供奉一个人形娃娃，头发是会一直生长的。经过科学家鉴证，证实个布娃娃的头发是真人头发。按照人类能理解的，无论是什么公仔，用了什么材料都好，都不可能令到一个公仔有生命力，亦都不会有生命迹象。那究竟为什么个布娃娃的头发是真人头发，而且还会自然生长呢？科学家都得不出一个结论。这个人形娃娃叫谷子，是一位男孩送给两岁妹妹的礼物，但是很不幸地，妹妹三岁的时候因病离世。哥哥知道妹妹很喜欢谷子这个人形娃娃，就将谷子连同妹妹的骨灰安放在一个寺庙，由寺庙的主持每日诵经超度。过后哥哥就去了当兵，好多年之后哥哥退役回到家乡，就去寺庙拜祭妹妹了。当他打开个盒，发现谷子这个人形娃娃竟然长出长长的头发，而且面貌好像妹妹三岁的样子。寺庙的主持认为是妹妹的灵魂依附在谷子的身上，所以决定供奉谷子。有大学的教授知道了之后，就带着几个学生去到寺庙查证，经过化验证实谷子的头发是真人的头发，当时震惊科学界。今时今日，谷子的头发依然继续生长，寺庙每年都会定期为谷子修理头发，以免头发过长。很多人都会特登去到寺庙看谷子的修发仪式，有人见到甚至影到修紧头发的谷子竟然流下眼泪。除了头发，谷子还有一个奇异现象。有一段时间，谷子的口竟然微微打开，仿佛是有说话想讲给大家知。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个寺庙，你又敢不敢听下谷子想跟你讲什么呢？不过要记住，千祈不要冒犯他们，不要骚扰他们，如果不是后果自负。 988雪隆区 FM 98.8， 我是张靓颖， 我是孙燕姿， 我是 JJ 林俊杰。